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将军令》，作者偷偷写文，第三卷第102集。多日后，陈泽明在军中接到了新的任命，虽然只是区区一道圣旨，可透露出的信息很多，比如萧定支持出兵的力度更强更坚决了，又比如说大胜之后让将领独自掌兵这样难得一见的倚重和信任再次出现，这些陈泽明都察觉到了。然而事态的紧急已经容不下他再继续多做揣测，得到命令后，天朝军队即日出发，后退800里，到达了一个叫戎庄的镇子。靖王在此处与他分道扬镳，率领一半的军队返回京城。而此刻的匈奴王庭正如陈泽明和萧定预料的那样一团混乱，对楚军安图而言，右贤王绿炎的死讯让他有悲有喜，悲的是从此匈奴损失了一员实力最强的良将，喜的是自己最棘手的政敌被端掉了，虽然是被敌人端掉的，但到底自己的实力丝毫未损。现在的他要面对痛失臂膀的阿斯，简直是易如反掌。然而他到底还是有着几分清醒，匈奴在与天朝的这次大战中已经将右贤王王庭的战力全部损失殆尽，全国近1/5的人口阵亡，这是一个很恐怖的数字。匈奴和天朝在这一点上非常不同，天朝人口稠密，地广物博，匈奴的地盘虽然也很广阔，可人丁稀少，固然人尽皆知匈奴是人人皆兵，下了马便牧牛羊，上了马便能冲锋陷阵，可说到底还是人数有限才不得不这么做。之前大单于虽然梦想攻取天朝富裕之地，却并没有盘踞中原占地为王的心理，归根结底就是因为以匈奴的少量人口管理汉人千百万之众，从长远看无疑是异想天开，所以他宁可扶持杜进旦称帝，以汉治汉。换句话说，此刻天朝虽然损失了60万兵力，从数目上看远大于匈奴，但就人口比例而言，这两国的损失实在是旗鼓相当。在这种局势下，安图作为下一任君主，他此刻该考虑的是全局利益，而不仅仅是个人得失了。于是安图在短时间内并没有理会一直对自己虎视眈眈的哥哥，他派出手下四下试探朝中重臣的口风，以期在自己上任的这几个月的权力交接过程中获得更广泛的支持。偏偏在这个时候，王庭内谣言四起，众人都听说安图要对阿斯斩草除根了，传言被传得沸沸扬扬，异常生动，人们甚至说得出安图暗中图谋时所勾结的对象和谈话地点。阿斯也听到了这个传言，绿炎死后他本来就惶惶不可终日，这下彻底火了，其最后的结果顺理成章，阿斯不甘心束手待毙，匆忙间起事，这准备不充分的反叛却正好给了安图除掉他最好的借口。很快安图领兵平叛，在战乱中将胞兄阿斯以及追随阿斯的10数位近臣杀死，这其中不乏猛将，终于彻底剿灭了异己的力量。可也正是因为如此，匈奴最终丧失了继续与天朝纠缠下去的实力，而很快分明已经退兵的天朝大部队又在两国边境上出现了。新单于安图并没有犹豫多久，他飞快地对形势做出了判断，并立刻派出使者前往天朝向萧定求和。党派争斗引起的从来都是内耗，最终得意的总是国家的敌人，无论是天朝或者匈奴都没能逃出这样的铁责。重新驻兵边界的陈泽明并没有等待多久，匈奴的使者带着金银赶着驼马来了，他们还带来了盟约，希望能就此停止战火。在那些礼物中还有一件最特别的东西，那是一群人，天朝曾经的少年君王和他的大臣们。刚入军营，这件特殊礼物就被军队扣留了。 匈奴使者疑惑之后很快恍然，这种贪功之举在战场上并不少见。 将军放心，匈奴从来不曾虐待过被俘的君主和各位汉臣，如今总算是完璧归赵了。 他表示宽慰，似乎是终于交还了旁人千叮咛万嘱咐放于他处的一件爱物。陈泽明对于这样的说辞也只是笑一笑而已，他很快便安排了人手尽快护送使臣入京。他没有心情应对这样虚浮的言辞，接下来应该让杨如钦他们施展所长了。陆从云受陈泽明指定专门负责这批不幸的人们的衣食住行，这些人中不乏曾经的高官大员，被俘之后他们被匈奴军队押往匈奴本土，一路步行，年迈病弱者死了不少。刚到达匈奴不久便听说两国形势骤变，又被送了回来。好在回来的途中待遇有所提高，终于能坐车不用徒步了，可这往返跋涉实在不是常人能忍受的辛苦，能挺过来的人大都也都被劳累和痛苦折磨得不成人形了。陆从云为人沉稳，做事细心且善解人意，主持这样的事情原本就是最合适不过。果然数日后，众人对陆从云的周全都是有口皆碑，并称赞陈泽明安排妥当。这其中缘由除了陆从云本身的出色之外，被遣返的大臣们的心态也颇值得一观。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他们都是前天子萧瑾的臣属，可如今已是萧定的天下。现在萧定手底下的红人是谁？当然是这一战扭转乾坤的陈泽明，而陆从云是他的贴身禁卫官。这么一分析，那些称赞到底有没有水分就很明白了。可陆从云倒浑不在意，他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并不会因为对方的反应而有所区别。有人夸他行事镇定，颇有大将之风。不过不论他将来会是什么，此刻的陆从云还只是一名官职低微的护卫，他所接待的这些落魄官员中亦不乏高人，他们之中既有未来的不世之能臣，也有日后东山再起的悍将。陆从云当下与他们的交往对自己日后的仕途能起到巨大的作用，在这一刻还全然未显端倪。陈泽明很快见到了萧瑾，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立言要做出番事业给他看的少年，此刻已经饱受惊吓，尽显软弱。在陆从云找到他的时候，他正混杂在人群之中，身上虽然已经换上了华服，却满面退缩之色。以前一直跟随在他身边的黄姓太监早已经在路途中不堪辛劳而死，在萧定登位并摆出不顾他死活的态度之后，被掀下皇位的萧瑾无论是在臣子或者敌人的眼中都早已经失去了原有的价值。而之前的宣华府之败，众人被俘，他又难辞其咎，这使得他在自家人之中也是孤立无援。旁人之所以不曾当面呵斥辱骂，不过是顾及他曾经九五之尊的身份，不好当面撕破这张脸而已。但处境本身的艰难和大多数人达成共识般的冷漠甚至冷嘲热讽，已经使这位年近弱冠的少年痛苦不堪，而之后突如其来的遣返更加重了他的惊恐。直到陆从云说出此刻驻军主帅是陈泽明时，萧瑾才如梦初醒般冲了出去。到了牙帐，当他看到营帐里的陈泽明脸上充满了难以掩饰的惊喜，朝他快步迎上来的时候，萧瑾的心才第一次放松了下来。 他，只有他，所有的人中间只有他没有变，其他那些人，那些人我再也不想看到了。为什么？为什么当初会鬼迷心窍？为什么会信杜静丹那个老匹夫的话，怀疑这个人？如果当初没有做过这个错误的选择该多好！如果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该多好！ 魏王，魏王，魏王！ 魏王， 萧瑾拥住对方宽厚的胸膛痛哭流涕，似乎是落水者死死揪住岸边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不断地呼唤着魏王两个字，那是一个能解开梦魇的咒语，而他在这场噩梦之中已经沉溺得太久。陈泽明任由萧瑾抱着自己，就这么默默地站了片刻，才反手轻轻地扯开了他的双臂，迟疑了一会儿，终于开口。 殿下，臣早已不是魏王了。 殿下， 萧瑾心中咯噔一声，他直到此刻才想起了某件事。他左右看了看，身体突然间冷了下来。在被俘的时候，他无数次的期望能够再度见到这个人，然而真的见到时，却发觉见了也不过如此。 他真的又做皇帝了？ 嗯。 那么陈将军是打算押我上京送死？ 陈泽明吃惊地看他，迟疑着，片刻间没有作答。萧瑾目光中闪动着绝望，这一路上他因为惧怕众人的冷漠，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追问什么的，然而此刻他心中涌起了莫大的勇气，因而敢于质疑。 那当初陈将军为什么要拥立我呢？ 陈泽明分明被他的话刺痛了，面色大变，他伸出手似乎想要抓住萧瑾，萧瑾灵巧地避开了，他几乎喊叫起来，话语中满是悲怆愤恨。 所以如今造反的还领兵做着将军，傀儡却要先死了吗？殿下。 然而陈泽明进一步，萧瑾便退后一步，不肯再让他靠近。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多多支持《将军令》。